在广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促进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八月一号，广西钦州港首发北部湾港、成都、波兰、德国班列，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衔接。常态化开行后，预计每月可发送四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衔接班列。钦州港东站副站长杜俊峰：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已连通我国14个省区和新加坡、德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而货物品类达到500多个，已经成为有机衔接一带一路和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大通道。 一系列举措接连落地，一个个成果遍地开花，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沟通，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建设工程抗震工作，为提高建设工程抗震防灾能力，降低地震灾害风险，条例重点从明确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达标要求及相关措施，规范已建成建设工程的抗震鉴定、加固和维护，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强化保障措施与监督管理，强化法律责任等五个方面，就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抗震及其监督管理作出规定。 中流奋楫，稳中求进。 住房问题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尤为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有3.76亿流动人口，这些群体住房需求主要以小户型低租金为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制度和支持政策，未来我国将形成覆盖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让新市民青年人在城市中留得下、租得好、住得稳。中国之声系列报道《中流奋楫，稳中求进》今天播出，为新市民在城市安好家，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周瑶。 近日，厦门印发文件，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厦门市无房的新就业大学生、青年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新市民群体，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70平方米，以30到45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陈江生介绍， 我们现在已经筹集了各类租赁住房有6万多套，近期呢已经有部分入市租赁了，预计呢到年底前呢，总共能有3万多套呢能够建成投用。 盘活商业办公用房或工业厂房的存量土地、存量房屋来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也是此次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的亮点之一。各地该如何盘活存量房屋，又该按照怎样的标准改造租赁住房呢？住建部日前印发了关于集中式租赁住房建设适用标准的通知，重庆出台了既有非住宅建筑租赁居住化改造技术标准，这也是国内首部非改租建设标准。方案一下子解决了此前技术边界不明确、涉及内容无依据、施工验收缺乏科学指导等问题，也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落地提供了技术标准。重庆市高新区建设局民房和房屋管理科科长廖小军介绍， 依据标准，重庆市高新区立即启动了辖区内9个改建租赁住房项目，完成后将再新增房源4300多套。 基础标准的发布对规范房屋租赁化改造提供解决思路，既促进城市建筑有机更新，同时也缓解流入人口租房难的困难。 除此之外，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密集出台意见，积极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政策尽快落地。住建部住房保障司司长曹金彪表示，今年10月底以前，城市人民政府要确定“十四五”期间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目标和年度建设计划，向社会公布。同时，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抓紧制定本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办法。 城市人民政府要有实施办法，比如说集体经济组织、企事业单位、园区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和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程序和工作要求等，这都需要在办法中明确。 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发展租赁住房，落实用地、税收等支持政策。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认为，政策打出一整套组合拳，未来我国将形成覆盖新市民等群体更加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重售轻租，对规模庞大的租赁市场长期无专门的政策支持，也没有专门的用地的保障，就是要破新市民、青年人买不起房又租不到好房的这个局。 截至昨天9点，17个省份报告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截至昨天17点，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54个，为常态化防控以来最多。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要求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从严从快推进新发现感染者区域协查，做好重点区域、重点人员管理，防止疫情扩散。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表示，全面升级航班和机场运行疫情防控措施， 加密所有一线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频次，城市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求做到隔天核酸检测，其他服务保障人员要求做到每周2次。 全国火车站坚决杜绝不符合出行要求的人员进站上车。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表示，指导涉疫地区及时关闭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暂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跨城公交、出租车、顺风车业务，对于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实施甩站跨站运行。 对于从事进口冷链物流的运输经营者，不得承运无法提供进货来源的进口冷链食品。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严格限制非紧急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表示，定期对快递从业人员进行抽样核酸检测，其中处理进口冷链相关的从业人员要定期全员做核酸检测。 还没有快递小哥和用户因为接触快递包裹而传染疫情，但是呢，也建议广大的用户在接受快递包裹的时候尽量戴口罩、戴手套，把内件取出以后及时进行洗手，做好自身防护。 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抓实各个环节，织牢疫情防控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月2号开始的江苏南京市第四轮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已基本完成采样工作，筛查期间共发现7例确诊病例，均在隔离的重点人群中核查发现。为了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有效，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表示，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后不可以直接回家， 到我们指定的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康复隔离14天，回家以后呢，还是要进行居家健康监测14天，那么这个14天呢是不能外出的。 针对南京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执法总队总队长李明水介绍， 541个行政村、6934个自然村，我们都实施了封闭管理，对进入村庄的人员查验行程码、健康码、登记基本信息，同时外部人员不得进入。 扬州市全力做好居民日常生活保障。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丁明哲， 对26个封闭小区涉及的330栋楼和1287个独栋户，协助社区上门配送生活食材、各类日常卫生用品以及防疫物资，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给予主动关怀和特殊照顾。 国内多地出现本土疫情，输入源头呈现了多样性。北京市昨天宣布全面升级防控措施，原则上取消8月在京举办大型会展活动，提升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和重点客运场站防控等级，严格工作人员分级分类管理，增设风险人员应急通道。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通告，决定进一步扩大封控区，封控的第1、4、7天分别进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同时对郑州市6院封闭管理的人员实施分流，目前已分流患者447人，工作人员和陪护人员1137人。湖南省目前已派出70余人的省级专家队伍赴相关市州指导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运用大数据加网格化筛查等手段，迅速将本土检测为阳性者全部追踪溯源到位。海口将在美兰机场设置核酸检测移动方舱，增加送样本和检测频次，最大限度缩短旅客滞留等待核酸结果时间。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呼吁群众积极接种疫苗，对抗病毒传播。 越是病毒要变异，要进一步扩大疫苗的接种，我们是通过疫苗的接种来对付病毒的变异。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3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71例，江苏35例，湖南15例，湖北9例，山东6例，云南3例，河南2例，福建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5例，河南9例，湖北3例，湖南3例。截至8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7亿剂次，达到17亿0835万6000剂次。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12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花样游泳项目上再获一枚银牌，并在拳击、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上晋级决赛。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在昨晚进行的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文燕和黄雪辰获得亚军，这也是这对中国组合继里约奥运会之后再次在该项目上摘得银牌。黄雪辰 之前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确实有做修正，然后也完成的相当不错，其实就对我们来说就很知足很开心。 在拳击女子陈量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红以4-1战胜美国选手琼斯晋级决赛，她也是中国拳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首位晋级决赛的选手。中国拳击队领队张传良， 正常发挥的话，谷红的技术就咱们中国这些队员的技术要超过他们，比的就是一个心态和一个意志品质。 8月7号下午，谷红将与赛会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苏梅内利争夺金牌。在乒乓球团体半决赛中，中国男女队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女篮1/4决赛中，中国队以70-77输给塞尔维亚队，无缘四强。此前中国女篮小组赛3战全胜，这也是中国女篮在奥运会上第一次以小组赛不败的战绩晋级淘汰赛。主教练许立明， 我刚才跟队员在讲，还是要面对这样的失败，他会在激励我们往前走，让我们更好的通过努力来去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 其他比赛中，中国选手欣欣在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获得第8名。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将决出25枚金牌。中国队在乒乓球、跳水、男子20公里竞走等项目上有冲金机会。 本台消息，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到四川甘孜州阿坝州和甘肃甘南州开展学习考察和宗教学修活动。期间，班禅瞻仰参观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等红色革命圣地，到乡村社区、特色产业园区和农牧民家里走访调研，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班禅表示，历史和现实都生动说明，今天我们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要知恩报恩，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班禅还前往数座藏传佛教寺庙礼佛讲经，在拉卜楞寺举行法会，各寺庙均以最高宗教礼仪迎接班禅到来。在与宗教界人士座谈交流时，班禅都表示，藏传佛教界要认清历史责任，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信教群众正信正行，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安定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感教日月换新天》创作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出席，并与专家学者主创代表座谈。与会代表围绕创作过程、传播策略、精神高度和现实温度进行交流，探讨创新方向。大家表示，这部大型文献专题片用宏阔的历史纵深感和激情澎湃的艺术渲染力，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深情礼赞，生动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堪称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影像大传。感教日月换新天播出后，引发社会热烈反响，电视端累计观众触达人数达 13.36 亿次，成为近年来第一部首轮播出触达人数破10亿次的文献专题片。节目相关内容全网点击量达到 19.8 亿次，刷新了大型文献专题片网络触达量的新纪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第9号台风卢碧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在广东陆丰到福建晋江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晚8点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办向广东、福建、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台风卢碧防御工作，层层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受台风卢碧影响，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将有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指导地方做好台风降雨防范工作。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今年第二季度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五大类产品92个品种，总体合格率为97.8%，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针对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已要求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查处问题产品，防范问题隐患。 昨天19:01，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多媒体贝塔试验 AB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加拿大原住民企业家鲍勃·约瑟夫近日在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列举了关于加拿大印第安人法的21个事实，包括不承认妇女地位、引入寄宿学校制度、建立原住民保留地、禁止原住民说本民族语言等。实际上，这些事实是加拿大政府从印第安人法这部法律通过至今对原住民犯下的21项罪行。加拿大议会1876年通过印第安人法，虽经多次修改，但至今仍在实施。这部法律被认为是几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原住民苦难史的见证， 他不仅不承认女性原住民继承印第安人的权利，还模糊了不同原住民民族的差异，将他们统称为印第安人。殖民者为原住民设立了保留地，却又不允许他们自由离开，实际上把保留地变成了大型监狱。鲍勃·约瑟夫透露，就连二战期间参军为加拿大国家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的印第安人都难以在退伍后得到公正的待遇。 他们不仅不能再住在保留地，而且当他们像其他退伍军人一样去退伍军人福利办公室的时候，那些人会说，嘿，你是印第安人，你的待遇不同，别再来了。 他指出，在原住民土地遭到殖民者蚕食的同时，殖民者还对他们执行了同化政策，比如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 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为了摆脱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确实在杀害印第安儿童。我认为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案例，而它的最终目标是他们所谓的同化。 尽管如此，近期仍有多位加拿大政客公开为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洗白，这些无异于是为加拿大人权黑历史续命的言论，已经遭到了加拿大原住民群体的强烈批评。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48167例，达到19946216211例，死亡病例增加8430例，达到42454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314746例，死亡61476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09525例，新增死亡病例573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4号指出，受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影响，新冠病毒传播率不断增加，且美国仍有约9300万符合接种条件的人没有接种疫苗。预计美国秋季的日新增病例将达到10万例到20万例。 近半月以来，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4万例左右，单日死亡病例约在500例左右，两项数字仍在高位。印度疫情工作组发言人保罗对此表示担忧。他说，此前全国范围内基本感染数已经降至 0.6 或更低水平，当前部分地区基本感染数回升，加之感染的主要是德尔塔毒株，这意味着疫情远未结束。 日本4号报告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4000例，东京都新增4166例，均为新高。东京奥组委4号发布消息称，新增29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累计已通报327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4号在推特上发文称，3号对阿富汗代理国防部长比斯米拉·穆罕默迪住所的袭击行动是该组织武装人员所为。穆贾希德说，在引爆汽车炸弹后，塔利班的自杀式袭击者进入穆罕默迪住所，并给阿富汗政府安全人员造成重大伤亡。他还表示，对于阿富汗政府军打击塔利班的行动，该组织不会无动于衷。阿富汗总统加尼近日谴责称，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原因是美国决定撤出其军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文琪、孙稳、赵初南，主播王毅、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